988制作。 你是胡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，你要保护胡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，第十一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你知唔知点解我冇机会坐主师嘅位啊？系因为十八岁嗰年已经将终身幸福交咗俾世昌。 你讲咩话？ 唔明啊！我已经系世昌嘅人，大哥料事如神，因为我唔清白，所以佢先将主师嘅位置交俾你咋。 你同管家仔？你冇呃我？ 我点解要呃你？我已经唔在乎其他人点睇我。好失望，你已经是哨牙强的人了，都是安分啲，帮我生翻个仔，你个位置坐得稳的。 你听清楚，你听清楚啊！我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的极阴人，我是冇可能生 B B。 你点解用自己是极阴人啊？ 乜你唔好想我死啊嘛？你哋个个都想我死啊嘛？我今日成全你哋咯， 难得你咁坦白肯认，啊、我就成全你。 我慕容少唔系一个贪生怕死的人。 你够胆嘅，就喺众人面前讲。 做咩啊？你竟私自杀害主师，担当唔起呢个罪名啊！阿清长老，你从来都冇当过我系你侄女，你使唔使顾虑咁多啫？凭我一个人嘅力量，又点及得上你喺慕容家族嘅地位啊？ 牙尖嘴利，你卒之都有少少慕容家嘅遗传。不过可惜啊！你已经回不到转头、 啊、你终于都出现了、啊、做过的事为什么不敢出来认啊？苏求好贵， 你不要玩嘢啊！ 你们见不到牛世昌的白影吗？ 白影 牛世昌你给我拉出来 啊！ 我的魔法不够你高，捉住他先。 是 嘿、啊啊啊、谁敢再跟我作对？ 牛世昌希望青衣和苏小姐不要轻举妄动。 哼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，凭什么阻止我们？ 你眼中仲有冇我呢个长老？ 主师身份未到两个月，你哋就凭佢一句晦气嘅说话就认定佢系极阴之人。万一佢而家有 B B 嘅，你哋岂不是变成杀人凶手？青衣系长老身份， 你唔使恐吓青姑啫。我哋慕容家嘅事唔轮到呢个身份低微嘅人管。 阿姐、阿雪，今次认真要三思啊！主师嘅婚事系我哋一手撮合嘅，而家都未到三个月。不可以一下就定他罪的。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自己是极阴之人。 是人都听得出他讲晦气说话啦，因着他借刀杀人啦。 借刀杀人？ 婚系我哋夹硬拉他结，真系有咗 B B， 他恨不得落咗佢啦，系咪？ 我放开我咯，你哋个个都是衰人嚟噶，唔会感激任何人。 雪点啊？ 梗系激心啦，谂住可以除佢嘅眼中钉，点知杀出个敖世昌。 讲起个敖世昌，我就一把火。佢老豆阿雪坐唔到主司嘅位，而家又摆明企喺慕容绍嗰边， 就系咁至心噏，佢对敖世昌痴心一片。 当年如果唔系阿爸重男轻女，我同你学魔法就唔会半桶水。 你又好过我，如果唔系因为你，阿千都唔会教阿雪魔法啦。 阿千将个位传俾阿少，我已经怀疑，话晒都系我呢个姑姐凑大佢。佢肯咁用心教阿雪魔法，都系我周不时灌输啲正確嘅思想俾佢，唔好学似以前嗰代咁重男轻女。唉，原来系自己个女唔争气，铺咗条路俾佢行，都唔识得珍惜。 咁又难怪阿雪嘅，佢见到我哋两个冇结婚，都会有阴影啩。更何况啊，呢、這个世昌一表人才，系女仔都动心啦。阿姐啊，你话世昌会唔会对阿少日久生情呢？如果系咁，夹硬要娶阿雪，冇幸福噶、哦，咪斩阿雪受多啲委屈。 我唔会再俾个女受委屈，佢哋一定要结婚。 而家时代唔同，阿雪就算唔系女仔，都未必冇人要。 慕容家嘅子孙唔可以忘本，就算社会几先进，都唔可以跟风。边个？ 有人咩？冇啊，冇人啊。 唔通我听错？ 你救咗我，都唔会感激你。 我又得罪你啲乜嘢啊，主师？嬲我迟嚟救你？ 恭喜你、啊。原来你同雪真系咁好噶， 好，你头先有冇听到佢哋当众踩我？我系一个身份低微嘅人。 佢同你耍花枪啫，你哋嘅关系咁密切。 佢同你讲咗啲乜嘢？ 十八岁嘅事咯，做咩？做咗亏心事啊？ 男人大丈夫做过咩唔怕认？我唔系推卸责任。当年是阿雪贪玩偷了支酒出来夹硬要我陪她喝，我只不过是个下人，我可以怎样？你都另教过她的浪礼事了， 你说什么都可以。 青衣他们现在要逼婚、 啊、 因为他们知道我和阿雪结了婚，就没有人可以再为你出头。 那你的魔法这么厉害，他们挪你不何的？ 你都认为我应该反抗到底？ 我已经是一个受害者，但你不同啊，论魔法雪姐未必赢你的。 你害到阿雪失去主师的位，如果依照家规，你就是死罪。 我啲慕容家的事不论到这个身份低微的人管。 管家仔，管家仔， 少啊， 啊， 我哋结婚啊。 结婚？你冇事啊嘛？我哋边可能结婚啫？除非投个胎咯。 点解冇可能啫？只要你应承，冇人可以阻止我哋。 我结咗婚噶啦， 你根本就冇同沙华强拜过祖先。 但我已经系佢嘅人啦。 我唔介意啊， 你 我中意你啊。 有时间全部嘢发生得咁快，我消化唔到。 冇时间，我同你都俾佢哋逼到唞唔到气。唯一嘅方法系我哋联手对付佢哋。 联手， 或者可以咁讲，只要我哋心连心，佢哋奈我哋唔何。 心连心，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言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漫 伤像凉亦错在我幼稚，烟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若这晚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我喜欢你，没时间，我和你都被他们逼到唞不到气，唯一的方法是我们联手对付他们，只要我们心连心，他们奈我们不可。你考虑一下，我是认真的。 已经去到最高层次，可以呼风唤雨啦！ 我嚟啊！由细到大都中意装装下， 我怕打扰你啫嘛。 十八岁啦，一啲无论魔法都学唔到。 咁我资质有限咯。 你身上流嘅系无用家族嘅血，争气啲啦！ 喂，你哋咁白忙咩啫？ 啲幽灵， 由细到大都见到噶啦。大哥你都见到噶？乜阴阳眼都有遗传噶吗？咁我咪唔系夜女咯？ 由细到大都见到，你唔惊佢哋？ 咁佢哋同平常人都冇乜分别啊，仲同我几 friend 噶。大哥，你都系由细到大都见到佢哋噶？咁佢哋有冇同你玩噶？ 话俾大哥知。你咩日子出世噶？ 唔讲得噶，唔讲得噶。 只要你行过呢片树林，你就脱离慕容家族。 哦，但系你只得十八岁，你点可能坐飞机离开西安啊？ 我唔知啊。总言之，离开慕容家族至打算啦。 咁你保重啦， 或者仲会有其他灵体朋友帮你呢？ 嗯，只要我决心走，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噶。爸爸妈妈话过，我天生与众不同，就凭仲有打不死嘅精神，我一定可以翻大马。路上都冇见到啲灵体朋友嘅，唉，前面嗰度有一个，哎，朋友，唔该你啊，想请你帮， 我嚟就系帮你， 啊，大哥， 你唔使惊，你始终系我妹，我唔会伤害你， 我只不过系你堂妹咋，雪姐先至系你亲妹妹， 要分得咁清楚咩？ 嗯， 只要系姓冇用。只要是血脉相连，都是我慕容谦最亲的人。 哦， 少，大哥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未来，亦都可以知道好多人的秘密。虽然二叔极力隐瞒，但是逃不过我的超能力。你是极阴之人。放心，只要你答系，我讲大话，凭我的能力送你翻大马，容乜嘢？ 你真系唔会害我？ 傻妹，如果我要害你，唔使同你讲咁多嘢。仲有，我有超能力，又有魔法，但凭有个傲世昌，你以为真系可以咁顺利行到呢树咩？ 穆世长只是个管家仔咋？ 大哥，你真的放我走？ 你连大哥都不信，你还信谁啊？穆世长，他只是我控制的一只棋子咋？ 是，我是极阴之人，爸爸因为保护我，所以骗你们，横又死，掂又死，讲出来不用再做缩头乌龟，我慕容少不怕死。 我欣赏你，慕容家好彩仲有你。 吓，大哥， 你会安全翻大马。如果有一天大哥需要你，你一定要翻嚟。 行到咁嘅地步，撑又死，唔撑都死。既然系咁，我就一于撑到底。青衣佢哋用哪吒手段毁我终身幸福，我点解仲会咁仁慈啊？系我妒忌雪姐同管家仔嘅关系，唔通我对管家仔？难得管家仔唔嫌弃我。我哋就一於心连心，打击慕容雪。 你真的肯同结婚？ 我哋结婚值得你咁开心吗？ 你唔想嫁俾我？你对我冇感情？ 喺今日形势之下结婚，我觉得好可悲。我从来都冇谂过自己会重婚，我更加冇谂到我嘅婚姻竟然唔受自己控制。到底呢啲系咪爱情？ 少，结咗婚之后，你嘅命运就由我嚟安排，你一定会好幸福。 过到青衣佢哋个关就算啦，仲好收下佢。 我讲过，只要我哋心连心，佢哋奈我哋唔何。你始终系主师， 我信你。我的命运就交给你。 由细到大，个个人都话我好靓，啲男人啊，个个都想得到我，我就偏偏就系中意一个人。点解净系中意一个人咁死蠢啊？ 你同我新啊？查实睇真啲，你又真系几靓噶。之但系做咩化啲咁浓嘅妆啫？唔通你惊人认得你？ 你啊，你 out 啦，呢啲叫潮爆啊！冇我哋啲女人，啲化妆品公司又点会开完一间又一间？ 嗯，咁又系。诶，我叫 Ken， 你呢 ？Snow。 Snow？ 嗯哼，系白雪。我一直都系男人心中嘅白雪公主。 哇、wow。咁我够唔够格做你个白马王子啊？ 你 一晚嘅白马王子咧？ 你依啦 ，O 唔 OK 啫？ 你咁曳，我唔拣你。我拣佢。嗨，你好熟口面啊！我哋系咪识噶？扮酷。我 feel 到你一直望住我。我鍾意你够酷，就揀你。个头咁痛噶， 哇！学人饮咁多酒，个头梗系痛啦。 吓，琴姑姐，你点知我饮酒噶？ 知惊啦咩？ 哦。 雪啊，你由细到大都咁任性嘅，十八岁嗰年做错嘢都唔知衰，而家仲偷偷地走出去啲唔正经嘅地方饮酒，搞出事啊！敖世昌就有藉口唔同你结婚噶啦。 琴姑姐啊，我谷得好辛苦啊！我睇到世昌同嗰只夜女眉来眼去就把几火啦，佢咪谂住攞啲酒淋熄啲火咯，系咧。我点会瞓喺自己嘅床噶？青姑姐佢知唔知吓？ 唔知道。寻晚我心啰啰挛，担心你有事，咪行过去睇下你咯。先知道你走咗出去，我啊静鸡鸡吩咐啲工人等你翻嚟。今朝一早就话你瞓喺花园嘅凉亭度，咪嗱嗱临抱你入房咯。好彩冇人见到咋。 我寻晚自己翻嚟， 乜仲有人陪你翻嚟咩？ 冇，我噏下啫。 琴长了雪小姐， 发生咩事啊？ 清早了叫你快啲出去大厅啊！发生命案啊！ 边个死咗啊？ 系主师。 慕容少死咗。 魔法世家第十一集，导演关瑞琼。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陈川辉饰演，慕容少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梁金玉饰演，慕容清孟兰饰演，慕容琴张杰维饰演，慕容谦朱广威饰演，阿 Ken 陈志伟饰演。 我叫 Smile， 你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啊？ 我中意你够酷，就拣你。 我啊，是高高在上的主师。分辨，容貌没法分辨，还是镜中相反的对照面，再有法未看见。出现，能想得到都出现。 我一直唔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向我， 我惊自己把持唔住伤害到你。我系极阴之人， 信我嘅，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。 我好辛苦啊！ 对唔住啊，我冇心伤害你啊！你头先不过一切咁掩护我，如果架车真系撞埋你， 咪一齐死咯！ Oh, oh, 你手上，阻我睇住你背叛司马家。 你系边个啊？点解戴住面具？